出发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春到春烟柳如烟，看云里唱惊喜，终于下车闲飘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头捋一签，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挥兵领着人回了古刹玉皇顶，怎么处置他嫂子的丧事？哎，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，单说老少英雄离开古刹玉皇顶往回走，这哭了一道，哭佟麟呐。那边说怎么不找呢？你知道不找吗？找了，到了山涧底下，哪儿找去？连个影子都没有。野马川波浪滔天，势如牛吼一般，又好像万马奔腾。那佟麟在哪儿呢？找了半天没找着。大伙儿只好哭着回公馆。进了陕西凤翔府公馆衙门，谁也不敢对年的人说实话，严密封锁消息。年的人的眼睛看不见呢，全靠着王师谷给配的解药止痛。虽然说止点痛，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也没效力呀、现在俩眼肿的跟铃铛一样，从眼角往下淌的那眼泪都是红色的。众人这一回来，外边有动静，免得人听见了，让手下人把群雄请来了。免得人还问呢：“海川回来没？海川，怎么样啊？”王师谷心里头一酸，往前紧走两步：“大人，我们都回来了。”“ 哦，都回来了，大家辛苦了。”“ 海川呢？”“海川有点事儿，领着几个人正跟惠斌等人进行交涉，大概晚回来一会儿，您放心吧。”哎呀，我怎么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宁啊。大人，那是眼睛折磨的，任何人也都得这样，您不必多想。您放心，在3天之内我们就能把解药弄到手， 你的眼睛就能好了。 哎，大约如此吧。不过老侠客有什么事不必瞒我 啊，妹妹，什么事都没有， 不信你问东侠。 真东侠瞪眼瞎白话，哎，大人，真的，海川什么事都没有。你看，这不我们都回来了。 免得人这才相信，王石谷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呢。在验证那个钥匙真的是假的时候，用小手指盖抠了那么一点儿，带回来了。把这点东西放到干净的盆里，用水冲了冲，给大人洗洗眼睛。哎呦，真好使啊！就这么点要洗完了，眼睛就不那么疼了。年羹尧非常高兴， 这是什么药？ 清香扑鼻，哎呀，这眼睛好多了。要这么说，可有希望的。 大伙儿心说，这药都在那瓶里头装着， 真要把那瓶得到手里头，也就是半勺吧，大人的眼睛就能好。 可惜现在弄不到手里啊，后边忙活完了，天也就黑下来了。 众人到前厅，厨房的人赶紧把饭菜摆上，大家干瞅着吃不下去，能吃下去吗？哎，尤其是镇东侠老泪纵横，看着看着镇东侠双手捂脸哭出声来，海川的 他带头一哭， 屋里的人无不落泪。侯二侠大秃脑袋往柱子上撞，咣咣直响，海川呐、啊！如果真是的你死了，老哥哥愿追随于地下，我也不活着了。还得说王十五和北侠老练的，还得劝他了。北侠就说，各位千万别哭，我心里头有个底，海川肯定不会出事儿。 哦， 大伙一听不哭了，何以见得？ 你想，海川遇上多少危险的事儿了， 每一次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。你要说我根据什么这么说的，我这就是根据。别的我不敢说。你说咱们大伙连哭带喊的，一会儿海川回来了，你这算怎么回事？希望大家保重。现在头一条最紧要的，安定军心呐、啊。大家心情得稳当下来。海川不在，千斤重担都落到咱的肩头上了。你说大伙儿这一哭这一嚎，心先散了。咱们取这药，怎样闯三关得八宝莲花路，怎么救年的人？我诸位千万不要这样。北侠王世谷劝之再三，大伙勉强答应，就像咽药一样勉勉强强吃了一顿晚饭。吃完了全都默默无言，想着各自的心事。 王世谷一看够呛，够呛啊，难以把大伙的心给拢住了。这样心一散，怎么闯三关？ 必须得群策群力， 那才行呢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报信儿，来客人了。这会儿来的客人绝不是一般的人，把名片递进来了。那年头就有骗子。镇东侠接过来一看，哟，各位，接一接吧。名片上印的清楚，浙江绍兴金头寿星于德福。金头寿星于德福那是剑客的身份，人家上这儿来了，能不接吗？老少的英雄站起身来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是列队迎接。到公馆门前一看呢，不是一个人，一老一少，妇女二人，有仆人在旁边牵着两匹高头大马，马上搭着褥套。在前边站这位老者，大身材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四方大脸，面似银盆，看年纪能在60岁挂零，头上戴着风帽，身披着披风，里边纺绸的裤褂，腰纱的带子，挎着一口滚珠宝刀，手中提着马鞭子。往后观瞧，哎呦，有个姑娘，这姑娘长得这个漂亮劲儿，大伙没见过，令人瞠目结舌呀。一瞅这姑娘这个头，这腰条，这身段，那个眉毛，那个眼睛，咱别形容了，您就认为怎么美就怎么美就得了，没法形容，真是比花花生蕊，比玉玉生香，那真叫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尽管如此，他可不像大家闺秀那么羞羞答答的，而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浑身前后左右带着百步的威风，一看就是个巾帼的豪杰，女中的魁首。绢帕罩头，汗巾纱腰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身上配着大红的斗子，腰中悬剑，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宇宙风。再配上这身穿戴，大伙看了无不惊骇，这是谁呀？不认得。单说镇东侠，认识不认识金头寿星于德福呢？认识，没深交，只是在武林盛会上见过几面。那么既然人家来了，所以镇东侠以礼接待，强步起身过来，一躬扫地。老剑客，金身大驾光临陕西凤翔府，欢迎欢迎啊。众人过来打招呼，再看金头老寿星赶紧以礼相还。东侠，哈哈哈哈，哎呦呦，各位都在这儿呢，真没想到啊， 来的鲁莽望求海涵，大家客气了多时。金头老寿星一回头，把那姑娘叫过来了：“丫头，过来，这都是你的老前辈，还不见过吗？”甄龙霞就问：“这位是？”“哎，我的老丫头，叫于秀娘，江湖上给她送个小小的绰号，叫齐剑坤元子。您听听这绰号，齐剑坤元子于秀娘。你看，刚来，大伙不了解情况。”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这于秀娘谁呀？谁？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未婚妻，佟林的媳妇，掌印的夫人。当然这是后话，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。等让进屋里头，彼此落座，一问金头老寿星从哪儿来，老头一乐：“我从北京来，我见着爷雍亲王胤禛了。我从他的人家口中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此带着我的老丫头随后赶来。”说到这儿啊，咱得介绍那么三句五句的。究竟于秀娘跟佟林怎么定的亲呢？怎么嘎了上的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在北京举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量标大会，这段书咱省略了，没详细说，将来再补上。在这个量标会上，天下的英雄成了名的剑侠云集北京啊，都来了。从中有一位女高人叫吕婉娘，这个吕婉娘乃是大清国江南八大剑侠排名第三位女中的魁首。吕婉娘带着徒弟，徒弟是谁呀？就是齐剑坤元子于秀娘，就佟林的未婚妻。人家师徒两个人也参加了。等到了桃花宫武林盛会上，人家靠边坐着没露面，比武台上比武的情景师徒爷俩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等轮到佟林这儿，佟林献三绝：子母鸡爪鸳鸯月，柳叶磨身棉丝掌，一百单八招青龙剑。博得喝彩声阵阵，受得一致的好评。等着会散了之后，师徒两个人回店房了。回电房不得唠闲嗑吗？谈论谈论三月三量标会，每一个节目，每一个人物，谈来谈去谈到佟林了。吕婉娘是江南八大剑侠呀，那多高的身份，那能力也太高了。谈到佟林，吕婉娘赞不绝口，说我没来的时候光听说佟林的名，没见过此人的面，今天见着果然名不虚传啊。佟林的武功比我想象的要强的一大块，而且我还给他相了一面，这个人面带忠厚，还是长寿的面相。 肯定人品差不了，不然不能这么多人捧他。看来才貌双全，品德兼优，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。谁家的姑娘要嫁给佟林，那可是修来的福啊。吕婉娘那是无意之中的赞成佟林，说着说着一看这徒弟于秀娘脸红了，低头不语。当师傅的很关心呢，就问于秀娘：孩儿啊，你怎么了啊？师傅，我没怎么的，我这不听着呢吗？啊！吕婉娘灵机一动，你看这于秀娘长这么大了，24了，尚未有定亲，光练功了。他父亲金头老寿星也是成了名的剑客，把孩子交给我了，我已经许诺，我整个全包下了，自然包括这孩子的婚姻大事。哎呀，提到佟林了，吕婉娘忽然想起这个婚事的事儿，师徒无话不谈呢。等到晚上临就寝前又谈到佟林，他发现于秀娘仍然是低头不语，跟平常谈别人的时候两个劲儿。所以吕婉娘就问秀娘啊，你看佟林这人怎么样呀？那都说好就是好呗。哎，不，都说好不行，你得说好。你看这人武功如何？诚如师父所言，的确是不错。嗯，那么这个人的人品呢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过去没处过。丫头别兜圈子了，比方说为师做主把你许配给佟林，你可愿意？哎呀，这句话可坏了。就见于秀娘蹦起来开门出去了，在外头转了三圈又回来了，脸呢臊得跟大红布一样。要师傅，您怎么当着我的面说这个呀？吕婉娘也乐了，我丫头你有病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任何人也不能逃脱，除非是出家人。像为师已经出家得道，身为三清教的弟子，我当然不能想这事儿。你则不然呢，你今年24了，尚未定亲，就是因为遇不上合适的。我发现佟林品德兼优，真够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想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他，你究竟愿意不愿意？你说个痛快话。说来说去呀，于秀娘乐意了，但是不了解佟林情况。佟林30来岁了，难道说没结婚吗？难道说没定亲吗？吕婉娘也不了解这情况。吕婉娘说，这么办，趁着天下的英雄云集北京，明天我领你啊去拜会两个朋友，我的朋友，到那一问便知。第二天领着于秀娘上哪儿？上了牛街大清真寺，拜会老筛和金元，去找何道元、上道明、佟林的俩老师，